你们 iPhone 手机经常会收到那个赌博网站的短信吗？还有一些垃圾信息。 老有。 首先说你肯定赌博，哎，下一个你呢又爱玩短信，是不是？ 谁爱玩短信呢？ 你要不然怎么不给你发微信呢？ 哎， 是不是？ 你别说我，你手机有没有？ 没有。 iPad 没有。 iPad 没有。 iPad 我没有 iPad。 你刚说的，刚说的。 你没有 iPad， 我上午看的是谁的？ 我没有你 iPad， 没有呢。我刚是 说没有，我 说你怎么没有？哎呀呀呀呀！ 我跟你说，你还不止去了一个赌场，澳门的巴黎人给你发，澳门的新葡京给你发，澳门的威尼斯人给你发， 好几个人， 还有澳门的太阳城给你发，你到底是有多爱赌？我跟你说啊，赌钱这件事情，你一定要小心，小心触犯的法律。 对， 哎，我就说这敲边鼓的这个，就一个字你也得表表态，是不是？ 哎， 现在你说我就说你，怎么回事吧？咱们都各自坦白一下，你是不是玩那种捕鱼游戏啊？赛车十财六合彩， 你玩来的？ 不是，我是念的，我这个是刚收的一条，又告你百万提款，三分钟到账。 对，周飞还玩过那什么赌马、赌狗， 我就知道注册就送300元现金。 对， 注册还有1888的现金呢。哎，你们就不屏蔽这些信息吗？ 怎么屏蔽啊？ 举报啊！ 举报呢？每天都举报啊，把它举报成垃圾短信。 对啊，报告垃圾信息，怎么还会有这个呀？这他们是不是看上我了？ 也怪不容易的哈， 能有这样的想法真是怪不容易的。看上你了，就是看上你了， 盯上你了，你要小心了。 真是， 我没钱啊。 噗，你都趁酒吧来没钱？ 酒吧现在经营不善的，问题是 你都有手机接短信，你还有手机呢。 嘿， 这个呀就是机器人群发。 我记得法律上可说了，要是发布赌博等一些相关广告，是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该责令停止发布，而且是由工商管理部门处罚的。 对呀、啊、 要是投放到一定数量要追究刑事责任。 对呀、啊、这是机器人，你追究谁啊？ 你真去那赌场追究人，赌场说我们根本就没发过、 嗯、 这就是恶意啊，伤害我们的名誉。 对，你们找出来吧。 你说什么？ 是现在这种垃圾短信啊，并不是以手机号码发送的。 对， 所以说没有办法很有效的屏蔽。 所以说就应该呢，电信部门直接把这些东西屏蔽了。 现在本来就有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 嗯、 任何组织个人未经电子信息接收者同意或请求，或者说咱们明确表示拒绝，就不能向咱们的固定电话、移动电话或者是个人信箱发商业性电子信息，特别这还是垃圾型的电子信息。 对， 那咱们的律师说了，垃圾信息的存在背后原因就是利益的驱动。 咱们这个律师在哪儿呢？ 我替他说了，近些年虽然监管力度加大，但真正大力处罚的案例并不多见，所以要加强通信业务和资源管理，严控传播渠道，多部门联合行动，强化源头治理，增强技术防范能力，加强预警监测识别和拦截，同时法律法规要不断完善，从而使问题真正得到解决。 你这义愤填膺慷慨激昂的说完之后，你倒付出行动啊。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你配合有关部门解决、 啊、我都举报了，该什么拉黑举报我全干了，剩下的我还能干什么呀？ 举报你自己。 我有一阵儿还曾经怀疑了是不是我自己看了什么不好的网站，而我自己都不知道。 哎，这话有点矛盾。 你们就没有这样的怀疑吗？我已经做的够多了。 但是我还是怀疑你，然后不说我没想起来。 真的已经做的够多，下面该谁做了？深思一下， 让我们拭目以待。 前往来忙， 李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快在大街酒吧里。哎，你说95后都已经工作了，00后现在00后现在18岁也马上就参加工作了。哎， 00后已经参加工作了。 小猪啊，你知道现在95后、00后他们之间也有代沟吧？对， 好像是5年就有代沟。 我很开心、啊。 哎，你开什么心啊？ 90后老说80后的怎么怎么老怎么怎么，现在00后说你90后的老怎么怎么怎么着。 嗨， 你有什么可开心的？现在两拨人说你， 谁没年轻过呀？是不是？ 对呀、啊，谁也都会老去嘛。 对呀、啊，不用那么往心里去。人家说，那么应当变成一种激励的机制，激励自己。 激励自己什么呀？ 激励自己。 多接受现实啊。 对啊， 让他们也接受一下现实啊。其实这种代沟是正常的，但是真没有必要就有一种特别强的优越感， 对， 觉得自己这一代就一定是你跟我有沟。 其实反过来，我倒觉得我们很优越。 我觉得我跟你们有个代沟吗？ 你别 那么优越了， 别动作。 哎，不过当然了，就是有些事物确实表明了咱们大家生活的年代和遇到的事儿不一样。 嗯、 你看，咱们曾经用过 MSN。 嗯。 都知道吗？就是 Microsoft Surface Network。 对，没错， 小花。就你那 刚才什么东西上身了？ 就你英文水平啊，是扑克牌学来的，所以我就建议你少说 英 文。 我英文正经不错，是你们的听力太差。我是连读，是以前微软公司旗下的门户网站，也是一个搜索呀、连沟通啊、娱乐的一个方式嘛。但是咱们用的时间呢确实不长， 对， 我记得就当时当 QQ 那么用来的吧。 对，是主要当时觉得这个比较高级， 白领都用的多， 就是用这个感觉比较高级。 对、嗯、QQ 是什么学生用的多，好像是有这么个 对 分类的， 就 QQ 属于入门级的，这个属于那个 职场。 哎， 当然了，现在这个零零后呢，他们就不知道 MSN 是什么了。 那是 有一个记者呢采访了， 他现在可能能知道 EMS 就行了。 嗯，他们连抠机是什么都不知道。 那抠机肯定不知道了。 对啊，现在呢只不过是更新换代的太快了。 是这样。 哎， 但是他们不认识挺正常的。我觉得这个采访有意思的是他们不认识进行了很多的猜测。咱们现在听一段小视频吧，就是脱口秀大会上有一个叫池子的这个脱口秀演员爆笑讲述了什么叫代沟。 那为什么要听一段视频呢？ 因为你看不见。 好，我们看一段音频。 看段波形。 什么问题讨论一下就好了，对吧？很多人呢就经常在我这儿吵架，对吧？跟我吵架，我是个说脱口秀的，我跟你讲，我还判你是怎么着，对吧？你信不信全给写段子里，对不对？我就在电脑屏幕上面，我就调侃你，你拿我怎么样，对不对？接下来来了啊，在微博上呢就有人给我评论说，哎呀，不知道怎么回事，前两天李诞给我拉黑了，太烦人了，小心眼，怎么回事，对吧？你看我们家池子就是好，对吧？傻傻的也不会拉黑人，对吧？多可爱。对吧，就这种人，对吧？我也给他拉黑了，对，就是你不要这样，对不对？还有人评论还回复他呢，说你怎么说话呢？啊，什么叫池子傻傻的？我们家李诞就不傻了吗？啊，哇！然后那个我把这个截图呢也发给李诞，对吧？他也被拉黑了。他们两个呢现在在黑名单里，应该在讨论啊，讨论自己为什么被拉黑啊，想不明白。我觉得人与人间代就是很多代沟啊，都不是年龄，我觉得就是智商的问题，真的啊。其实客观来讲呢，其实每个人智商就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我的同学天天上课都干什么你知道吗？就智商都一样，上课吃橡皮。不是那种啊拿那个橡皮整块直接吃，哇，他是这么吃的，拿着橡皮啊在桌子上搓，搓出那个碎屑啊，把碎屑呢再攒成团儿，摆好啊，一个一个摆好攒着，放到个小盒里边。下课之后呢开始自己吃，还请别人吃。我有一天实在看不过去了，我就同桌啊，你知道吗？那个猴王丹呀，人家是买的，都不是自己做的啊。然后呢，这是小学啊，上高中呢，我觉得还是我跟有一些同学的智商上有一些代沟，真的。比如说我有一个好朋友，叫放放啊，真的啊，他特别神奇，就是他呢是每天呀、都特别困。特别爱睡觉一个人，你知道高中那种困是属于游离在一个清醒的边缘那种困，对吧？他就不是直接睡，他是磕头，啊，咚咚咔，咚咚咔，那把你恶心，非常的摇滚的一个人。 Yo rocker， 真的，天天这样，哎呀，有真的，他磕的真的最困的时候，一星期磕坏三个桌子，额头上都有茧子，我跟你讲，我天，我第一次见人脸上长茧子了。哎呀，然后我有一次啊，他跟我说，池子，我不能再这么睡下去了。我说你是怎么着，想好好学习了？他说不是，前两天去体检说有脑震荡。啊，大家可能多少呢，都跟父母其实有点代沟，其实我呢跟父母也有代沟，但我们家不太一样啊，因为在我们家呢，我是话最多的那一个，我经常是妈，我跟你说个什么事儿呗，不听，妈，我跟你分享个小秘密，你给我一边去，妈，我给你走走心吧。你忙着呢，别理我，我就很生气，你知道吗？那到底是我青春期还是你青春期啊？啊，怎么那么叛逆呢？然后有一天，我妈实在是被我烦得受不了了啊，确实跟我想交流一下，跟我走心，说池子呀，妈妈给你走走心啊。我说哎，行，你说，妈妈从两岁开始教你说话，三岁开始教你闭嘴， 哎，我说妈，那中间的一年您干嘛去了？那年妈妈以为啊，孩子呀就是话多，后来发现不是，你就是有病。啊，这是我跟我爸妈的问题啊。但是我觉得大家呢，可能跟父母啊、跟同学啊都有代沟。但是如果你们如果经常沟通啊、经常说话呢，就没有问题。大家应该去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跟别人吵架，好不好？谢谢大家，我是池子。 哎呦妈呀，这好家伙！ 是不是觉得特亲切？ 娱乐七十二变。 快乐大街酒吧里，嘿嘿，这比赛我倒想看看去。 怎么样？ 只要你们出钱，我就去。 哦，那你别去了。 在英国呢。 哦，那么老远呢？ 啊， 什么比赛？ 就是英国金斯林当地举办的世界冠军蜗牛赛跑，不是那个龟兔赛跑啊，听清楚了。 瓜牛啊？是瓜牛吗？ 对，我国台湾是这么叫，瓜牛。 瓜牛啊？ 有100只蜗牛参加。 哇！ 他们这个镇呢，每年都会举办，叫反正是锦标赛。 他们这蜗牛还分什么级别吗？就分大个小个啊？ 对，有下汤的。 好像是，好像是没有，就是，嗯， 是蜗牛就行，因为有的蜗牛大，蜗牛小啊。 对，比谁快嘛？有 那应该是，那应该是分大小的。你要太小的，你再快也没有那大的动物快。 那不一定。 是吗？ 那大的壳还大呢。 嗨， 没准背着还慢。这个比赛规则特别简单，给各位介绍一下。嗯，你们呀被放置在一个半径为13英尺。 那为什么是我们呢？ 就是拟人化啊，就是约4米的一个圆的圆心上，然后呢确定一个方向，爬到圆外就相当于跑完全程。 还要确定方向吗？ 嗯， 这考验他的智商了。 因为他是在圆心上开始跑嘛，都放圆心往外跑。 啊，往外跑。 对， 那就不需要确定方向。 当然也有了，是不是？你跑错了方向，你就越跑越长，越跑越远。 问题是这蜗牛，它不一定说准是直数就走一半径。 对，没准还会拐弯。 啊，对呀。 它就是爬到圆外，就相当于跑完全程，第一只出圈的蜗牛获胜。 嗯。 哎呦，大家就抱着胳膊看呢。这几个蜗牛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起跑，发令枪响半天了也没人动。 蜗牛啊没注意听那发令枪响， 关键他没听见，他不知道那个东西是开始。 这个很难让他开始，你知道吗？ 那就 你跟他说，还是你戳他？ 我那就看主人了，主人会蜗语。 嗯， 哎呀，这个静静的比赛啊，有几位看着睡着了。 干嘛看着睡着了？有几位坐那儿就准备睡觉了。 有几位就是失眠，到这儿看他们参加比赛啊，是为了促进睡眠的。 睡着香啊，睡一觉醒了，看见300多个蜗牛基本上没怎么动，完有一部分蜗牛呢，因为环境好就夏眠了。 但是我觉得这东西就是 刺激一下， 刺激它呀。 嗯，有可能得戳戳它吧， 或者说你在它眼前摆一块食物。 嗯，哎，你说这个是不是可以治那种急性子病啊？ 这个 就是焦躁什么焦虑症啊。 哎，要那要治成这样，估计他就到极致， 那 我们就一下变成慢性了。 那我觉得你要想治那个急性的，你得把它捆住，不然这点一蜗牛全让它给拽了。看奖金有多少。 奖金啊， 跑第一名给100万美金。嗯，哎，这人非急死不可。 那倒是没多少，就为图一乐。 大家就是找一猎奇，就是反其道而行之，就因为他跑得慢所以才比赛呢，他要跑得快呢，蹭蹦一下就蹦出去了。 嗯， 还有那个蛤蟆比赛。 嗯， 看谁先蹦得快蹦得远。 嗯， 完了什么乌龟兔子比赛，真正的龟兔比赛，日本有啊那个龟兔比赛，结果都是乌龟快。 为什么？ 兔子不跑，跑两步完就歇了，乌龟想嗖嗖嗖爬。 哦， 看来是童话有一定的这个现实的基础， 对， 也有一定的寓意。 嗯， 你们自己觉得自己脾气怎么样？ 我可能看不了这个蜗牛赛跑比赛，你要说蜗牛烹饪比赛，我觉得我能看。 你能吃，你还能看， 能品，我能等着。 小花呢？小花，你是个急脾气，你是个慢脾气。如果邀请你去观看这个蜗牛这个跑步比赛，你去吗？ 我呀，分事儿。你比如说吧， 你看人家打多么的多么巧妙。 我特别理性，因为我是分事儿的。比如说我等你，哎呦，我急脾气来了，暴脾气啊，才不来半个小时不过来， 不 看我骂你骂成什么样。 5分钟不过来， 5分钟不过来，你看我骂你骂成什么样。你要是说你等我， 那我就是慢性子。 你要说你 稳着呢， 你要说小花等我，他就可以多等。 那再有呢，你比如说这个说你来领工资了该，我们脾气特好，那你别着急，劝你会有的， 对， 给你讲道理。 再过十个月，一块拿，一下拿十个月，拿还拿整钱呢。 你说到我这个，我去管人家要账的时候，急脾气。 小花，你啊，已经自私到极致了，你知道吗？就是 自我保护，自我保护。 对，保护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之后，就不管别人了。 不是，人嘛，难免。当然，有的人是不管什么事儿，他都是一个性子，不操心，不着急。不管怎么样，不是心理疾病就好。你比如说，暴躁的太没有耐心，他可能是狂躁症；那慢性子忒不上心了，也可能是这个社会什么人格障碍。 拖延症， 对啊，所以急和慢这是个相对的东西。 呵，怎么到你这儿就能辩证分析，到我们这儿的全是缺点呢？ 没办法，他是酒吧老板。 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 知道为什么文科生和理科生在一起不那么容易恋爱吗？因为当文科生说夜的离去是风的追求还是树的不挽留，理科生会说是脱落酸。 周围他们单位的领导啊，买了一箱牛奶放在自己的办公室，哎，没过一会儿就发现啊，这好几盒牛奶都没了。中午吃饭的时候呢，领导就语重心长的对大家说这个事儿，说希望啊偷喝牛奶的人主动承认错误，并且把牛奶还回来，啊，这行为不好。最后还加了一句：“其实啊，这箱子上是可以查到指纹的。”我说到这份上了，大家明白了吧？等下午上班的时候呢，领导再回到办公室一看，连牛奶箱子都没了。 那天下大雨，大磊子没带伞，后面有俩女生对话，让我给听见了。哎，前面那男的感觉挺帅的，我要去给他撑伞。不行，你这个花痴，见色忘友。大磊也听见了，忍不住美滋滋的回头看，这俩女孩就不说话了。后来听到他们嘀嘀咕咕，哈哈哈哈，你去吧你去吧，我不拦你。大磊想，不是在说我。 大磊啊，那天叫了一个盖饭，餐厅啊搞错了，打开一看，两盒白饭。哎呦，大磊琢磨呀，这个我该拿哪盒当菜呀？ 周飞他们公司啊，抽奖，哎，万万没想到周飞抽中了一台电冰箱，哎，想起丈母娘的冰箱很旧了，打算就借花献佛送给他。打电话，哎，小姨子接的，周飞就说啊，我有礼物送给你们，你猜猜是什么？小姨子说，怎么你也得给点提示吧？周飞说呀，哎，这礼物啊，感觉冷冰冰的。那小姨子就问他重不重啊，哎呦挺重的，一个人根本扛不起来。小姨子说了啊，你是要把我姐姐送回来吗？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快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夏演员英宁，音乐人西游乐队周飞，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 如果爱是大北极光，如果我可以睡在沙滩，如果我变成小孩，如果真的那么难，没有任何了解我吧，我是怎么想，我希望要的生活谁说了才算，我想我是一个哲学家，可以参透孤单的假象，不要人问不要人猜不要人一直管，不需要说不需要听不需要那么慢，如果我是一个哲学家，忘了一个心中的名字有多难，书走一段，路过一个美术馆，听一首歌，过一条河，喝一碗酸梅汤。在这一秒，扮演一个安静的自由国王。我想了想，世界原来那么不一样。于是我看见了。

是他这个理由用了已经一千次一万次了吧？ 嗯， 他一千次一万次他也是个事实啊， 不能早出来一点吗？ 哎呀， 老板最近在抓纪律，抓咱们出勤的这些纪律。 哦，那叫抓出勤率。 对呀，你们不能给一次机会不听，给一次机会不接受，那你早这样的就没有机会了。 No chance。 你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要是再迟到，弄不弄不得给你撞死。 老板也太狠了， 没有机会了，你也没有一点点的限制吗？ Right? Change 就是说你称职不称职啊，啊，你挣那么多钱在这位置上不称职是不是？ 你不想改变一下自己吗？ 你们好像就没迟过到似的。 别怎么着，我再怎么 死， 你想怎么死？ 他说他是怎么着？ 哎，作为你们新任的这个部门经理啊， 等会儿我这说 真的假的？ 停！你什么时候升的官，林的？ 我就稳来五分钟，你就新任经理了；他就稳到半小时，你就新任经理了。 我就趁死了。 没办法，老板说了，这个临时的项目谁先到谁就是经理。 这老板怎么提前说呀？ 真是的，一个临时的项目，你这玩意儿， 临时的项目 是临时好吗？就是说还没给我正式封为经理呢，这单干完了再说。 啊，这单干完之后，也许你就封了，行吧？ 哎呀，别不服气，迟到了得认错是吧？我告诉你说，老这么迟到，你们早晚有一天后悔。你们现在按那打卡机，好吧？咱们今天。记旷课，不是那个记旷 课， 叫旷工。 我们都问完了， 我怎么没听见呀、啊？再按一下， 还得你听见。你是监督打、 哦，这是按哪儿呢？ 估计是厕所。同志们， 我们部门有迟到的。 怎么又有迟到的呀？ 该管就给管管，管管 管管 管管管。 你们这些个乖乖，我跟你们说呀。哎，这个事情我已经劝到很多回了啊，不能老让我一个人说呀。 是 啊， 啊，老板多操心问你们这些人。 你们要想一些办法。 对嘛，老让老板给你们出主意，你们自己得要提高一下自己的修养啊，素质啊。 这样行不行，赵总？您呢，除去这个惩罚以外，您啊给我们写点激励我们的话，哎。 激励你们 的话，敦促我们别迟到的那些名人名言，哎，我们呢也往心里去。 你说的倒简单，是不是？咱们前老板每天操心这么多事儿，还得激励咱们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 哎、 是不是？老板， 他半天都没说话， 净、这个、 听你说了。 我说一句，你怎么说这么多句啊？ 哎呀，我是替您说的嘛，老板。 你别替我说了，干脆这个事情你替我办了得了。啊 啊！ 你想一个什么样的话啊？因为我这个人这个文化不是很高啊。 哟，哪能这么说啊，老板？ 我知道那个让人后悔的就是一失足成千古恨。 要不您写个头两句的，我们给您续。 头两句啊，那我写这个头一句就是：要是迟到了，你们看着办吧。 好词儿。您知道那个王熙凤曾经写过一句“一夜北风紧”吗？ 王熙凤， 您这可以媲美王熙凤。 一夜北风紧，那他这一晚上这个排不怎么样、啊。 对、啊，您刚才说的是， 要是迟到了， 要是迟到了， 嗯， 特别好的一个启示。 你接个下句啊？ 要是迟到了 啊， 干脆补一脚。 干脆就是他迟到，他还得踢我一脚，是吧？你们这是什么主意、啊、 这不是一种新型的签到方式吗？ 没听说过，这迟到就错过了还踢一脚。 您踢他， 你那意思我得天天在这盯着谁迟到踢谁一脚。 足球不得从娃娃抓起吗、 哎、不好不好不好，再换换换呀，要是迟到了怎么办啊？ 要是迟到了， 嗯， 明天见分晓。 那今儿来干什么呀？我起个头一句，你们想一想啊。迟到不是好，迟到的回一声， 早退穷三代。 好，比我那个黑多了。嗯， 按时上下班， 那怎么样啊？ 必成负一代。 好， 行了，老板，既有这个惩罚，又有奖励。 好，不知道灵得了灵不了， 那先写上吧。 行，先让看看效果。 贴在咱门呢。 哎，出告示了啊。 迟到毁一生，早退穷三代，按时上下班必成富一代， 也有道理。你看你按时上下班， 首先说你不扣奖金，你不扣工资，这样的话你每月的收入就增多了，你增多了你每月再结余你慢慢攒，你争取就行了。 没错，以前啊是又扣钱，而且还得经历那个指纹机那个嘟的那一声的摧残。 嗯， 现在这 尤其咱那指纹机那声音都那么大，跟冲厕所一样。 哎，现在我一到上班的时候我就想上厕所，知道吧？ 你跟我不一样，我是一上厕所就想打卡。 哎，据说从明天开始，咱们每天上班之前必须要集体喊一遍这口号， 是吗？ 要深入人心，激励斗志。 哦。 老板说了，现在这个形势之下，大家斗志再不起来的话，就算了。 啊？那没有什么关系呀、啊。 你看老板多无奈呀、啊，霍华德你呢？ 我 瞅你家里事儿特别的多，最近怎么了？ 隔三差五 是不是打架啊？还是在闹啊？ 哎呀，想我点好，我是装修房子呢，劳神、 哦、 不过我看前两句够狠的，这就像一个诅咒， 后边还给你一个美好的努力的方向呢。 今天咱们喊过了吗？ 没呢。 好，那你们八个人一块喊。 你嘴欠， 我给一节奏啊。 嗯。 出挺升，早退穷三代，按时上下班，必成富一代。 哟，没完呢。 好，现在正式开始啊。 啊？ 你看看，你嘴欠吧，这。这跟刚才的节奏不一样了。 谁看变形金刚的？迟到会一声，早 退穷三代。按时上下班，必成富一代。 好，第二组啊，听节奏。 我们又不是考音乐学院的，还得听节奏。迟到会一声，早退穷三代。按时上下班，必成富一代。 哎，这没合上好像。 合上了 。 好，正式来一遍啊。 我又嘴欠了。那什么， 这前奏够长的。 那个，我换一部门行不行？我找一节奏简单的部门，我上班去。 哎，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事情是不是挺好玩的？那现实生活中啊，还真有这么一个事儿。本身呢，做保险呢，时间观念应该非常重要。可是这家公司呢，发现不少员工啊会有迟到的现象。于是呢，这个公司的经理邝小姐就写了一首打油诗张贴出来。她说了，这也不是我原创的，是在网络上看到的。大家都说看到这首打油诗啊，就这个迟到毁一生，那个早退穷三代，按时上下班，那个必成富一代， 呱唧呱， 就这一句呢非常有振奋人心的感觉。 有振奋人心吗？我们听说心忙啊。 心理专家说了，这家公司出的打油诗啊，一定程度上切合了人趋利避害的心理特点，故而能让一些员工接受。不迟到不早退的工作状态，不仅对公司好，对自己也好。 当然了，标语啊，打油诗啊，只是一种啊激励员工斗志的一种手段，关键呢，您还得掌握用多种的形式来强化您公司内部的制度，光靠打油诗不行，是不是？还有人喜欢 hip hop 吧？ 哟哟 哟哟。 王大磊，工作有，收入无。 殷小柱，蹭饭有，请客无。 狄小花，男闺蜜有，男朋友无。 周飞，大螃蟹有，小金人无。 严家宝，年轻有，剩下 均无。娱乐七十二变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吐槽有，没溜有，打岔有，欢乐有， 烦恼无。 具体干点什么呢？ 吴呢，曾经在应该说早恋的那么段时间，他交了一个女朋友。一天呢，他去人家女朋友家玩去了，把人家里能吃的都给吃了，什么桌上的那个瓜果梨桃啊，饼干巧克力啊，都给吃了。哎，正玩得很开心呢，忽然间他妈回来了。这女孩说，哎呀，我妈回来了，别来误解我们，就急忙把小柱藏在了他们家厕所里。他妈呢，在这个沙发上坐了一会儿呢，跟女儿就说，等会儿啊，妈上个厕所就给你做饭啦，奔着厕所就去了。刚一打开门，看见小柱正在洗衣服呢。小柱挺有礼貌，站起来，阿姨好，我是您女儿的同学，今天我把墨水 溅到了您女儿的身上，老师让我来您家给您洗干净了。 擦擦擦。 王大磊啊，最近没来咱们快乐大街，为什么呢？拍戏去了。有这么一个电影，约请王大磊呢，能够担纲这个主演。导演问王大磊说，您对这个剧本，对您这个人物有什么要求呢？王大磊说，我想演个这么个片子，穿越剧，要求也不高。我这个人物呢，有自己的房产，哎，有自给自足的生意，哎，有貌美如花的妻子啊，有能为我出生入死武功高强的兄弟，就这要求，写本子吧。没过几天，本子写好了，开始拍戏了。第一个镜头，古代皇上，一个美貌绝伦的女子微笑的冲王大磊走过来，手里端着一个碗，万分柔情的冲王大磊表演的这个人物说，大郎，你该吃药了。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